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1集。邱爸爸一直在睡，偶尔会动一动，醒过来的时间很短，也说不出话。不过秋意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还能听得明白，会无声地笑笑，然后又闭上眼睛继续睡过去。病房里的暖气给得很足，走出病房的时候会觉得走廊上很冷，但边南一直觉得自己脸上都暖得有些烧得慌了，手却还是冰凉的。秋爸爸睡着的时候，他跟秋意也没什么话，偶尔小声说两句废话，两人都避开了秋爸爸现在的病情。罗一阳的动作挺快，估计他爸跟医院关系不错，晚饭的时候他打了电话过来，说已经商量好了换病房的事儿，也跟主治医生打了招呼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邱爸爸就被推到了上面一层顶头的单人病房里，有配套的茶几和小沙发，陪床的人可以坐下靠着休息了。护士都安置好离开了之后，邱毅问了一句， 你找了谁？ 罗一阳，就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展飞的二公子，他爸跟医院挺熟的，帮着说了一声，这病房刚空出来，要不找人住不进来。 哦，有空了请他吃个饭，得谢谢他。 再说吧，他上学呢，人也不在这边。 我背都硬了。 估计你腿肿了吧，我给你捶捶。 还行，在饭店的时候也一站一天。你出去吃点东西，给我带点回来，我给二宝打个电话，让他先上隔壁吃算了。 我想吃牛肉粉，给你带一份。 我要吃饭，牛肉粉不顶饱。 边南跑出医院，他没有秋意那种功力，他就是吃不下东西，只是把牛肉粉改成了牛肉面。吃完了本来想找个快餐店，但最后想想他还是进了个饭店，点了个回锅肉，又打包了一大盒饭带回了医院。秋意虽然能吃得下，但大概也是强迫自己吃的，吃嘴里都没感觉。快餐和炒菜这么大区别，他愣是没注意到，眼睛一直盯着监视器上跳动的数字，吃完了都没问一句。邱爸爸的针到晚上九点多才全部打完了，医院只让留一个人陪床，但估计是之前罗一阳他爸找过关系，所以护士进来拿走吊瓶的时候没说什么，只交代了几句就出去了。边南在床边愣了挺长时间，正想让秋意先靠沙发上睡一会儿的时候，邱爸爸动了动，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 说：“ 爸，能说话吗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”“ 哪儿都不舒服。”“ 疼吗？”“ 不疼。”“二宝呢？”“ 送回去了，他没事，他明天过来。”“ 秋意，我…… 什么？”“ 我不进 ICU， 不抢救，爱遭罪了，我受不了。” 边南转身走出了病房。邱爸爸的话他听清了，鼻子酸得不行，站走廊上揉了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。过了十来分钟，秋意也走出了病房，手里拿着烟盒。“ 睡了？”“ 哦。”“ 秋意，叔叔为什么不让抢救？是不是担心花钱？”“ 不是，他就是不想受罪。”“ 那你打算听他的？” 秋意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边南快12点的时候离开了医院，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考虑到如果俩人都这么熬着也不行，他同意了回去休息一会儿，顺便陪陪秋燕。秋燕在隔壁奶奶家吃的晚饭，边南进屋的时候他已经盖好被子躺在床上睡了。听到边南进屋，他坐了起来。 我抱抱。 没事儿，晚上醒了说了几句话又睡了。睡吧，明天早上咱俩去医院。 嗯。 秋燕又躺回了被子里。边南胡乱洗了个脸就回屋也躺下了。身体上不算累，但心里很累。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，累得很。他都不敢想秋意会有多累，又是怎么熬下来的。秋燕在他身边很快就睡着了。边南侧过身搂着他，也闭上了眼睛。快天亮的时候，他被秋燕身上一阵阵的发抖弄醒了。他摸了摸秋燕，小家伙身上滚烫的。他吓了一跳，摇了摇秋燕。 二宝，二宝，你哪不舒服？ 没有不舒服，就是有点冷。 你发烧了？ 边南跳下床，飞快地穿上衣服，冲到客厅，从放养的抽屉里翻出了体温计。秋燕的脸很红，边南用被子把她裹了起来，她身上也还是一直在抖。39度。边南看着体温计上的数字一阵紧张，抓过秋燕的衣服往她身上套着。 二宝，你发烧了，咱们去医院。 没关系，我睡一下就好了。 我们悄悄去看病，不告诉哥哥和爸爸啊。 嗯，好。 抱着秋燕上了出租车，边南给万飞打了个电话。 在家还是在健身房？ 健身房，怎么了？ 过来帮帮忙，二宝发烧了，我现在送他去医院。 哦，我马上过去。 医院的急诊和住院部不在一块儿，隔着半条街。没有人帮忙，边南两头跑不及。万飞打的车比边南晚到10来分钟。他跑进急诊的时候，护士刚给秋燕安排了一张床。 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着凉了还是怎么着。医生没让打针，开了药先吃了再观察一下。 他这是急的吧？ 医生说问题不大，让不要担心，就先观察着。来，你帮我守着点，我跟秋意联系一下。 行。嘿，二宝，记得我是谁吧？ 万飞哥哥。 哎，真乖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计步器，这东西啊，能记下来你走了多少步。我告诉你怎么玩啊。 嗯。 边南打通了秋意的电话，秋意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精神。 给我带早点了没？突然饿得想咆哮。 我一会儿给你买了拿过去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 什么？ 二宝早上发烧了，39度，我刚把他送急诊，吃了药，医生观察一下。 怎么会发烧了？ 昨天盖的厚的那个被子，应该不会着凉，估计是因为担心着急吧。我跟他说了不告诉你，你就装作不知道。我叫了万飞过来守着了。你爸那边怎么样？ 不太好，昨天半夜说疼，折腾到早上，又有点发烧了。 你怎么半夜不跟我说呢？ 现在暂时没事了，你过来待会儿吧。 边南又回头跟万飞交代了几句，秋燕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。他摸摸秋燕的脸，转身往住院部那边跑过去。路上又插队在早点摊买了几个饼。跑进病房的时候，他愣了愣。病房里又多了台不知道干嘛用的设备。秋爸爸躺在床上，嘴里有一根管子。边南顿时连步子都迈不动了，靠在门边 半天没说话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才颤着声音说：“ 怎么这样了？还是这样了？我爸最讨厌的事儿，插管什么的。”下了，病危，说不了话了。 边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，就像是所有的情绪都被关在了心里，哭不出来，喊不出声。在这一瞬间，他突然体会到了，秋意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一直把所有事都强压在心底的那种痛苦感受。秋爸爸不是他爸爸，但对于他来说，挺像他想要的爸爸，开朗、幽默、体谅、信任孩子。他已经习惯了在秋一家看到，坐在轮椅上车轱辘话说着以前的事儿的秋爸爸，习惯了聊天斗嘴时，看到带着笑认真听的秋爸爸，习惯了听到秋爸爸表达各种不让吃肉、不让喝酒的抱怨。他已经难受的不知道该如何缓解。秋燕的烧到中午时退了，人还有些虚弱，但精神还可以。边南本来想让万飞送他回家，但秋燕不愿意，犟着非要守在病房里。整整两天，他都跟秋意、边南一块熬着，沉默地坐在病房的沙发上，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家。万飞的工作请假还算方便，请了两天的假也一块待在医院。跟徐蕊的约会也改成了徐蕊帮忙给他们几个送饭的时候聊上几句。申涛好容易下了船，直接跑到医院，家都没回。几个人往走廊上一杵，都没什么话可说。不过虽然大家都已经帮不上什么忙，还是能让人略微心定一些。秋爸爸插上管子之后，一直没再完全清醒过，只是偶尔会睁开眼睛。秋意和边南和他说话，他也会有反应，但已经无法表达。边南不敢待在病房里，他怕自己的情绪让秋爸爸不舒服。短短两三天，秋爸爸被下了第三次病危。秋意一直没睡觉，像个真正的永动机似的。边南几次想让他休息，但想想又开不了口。秋意这么多年就为了爸爸和弟弟每天拼着命，最后这样的情况，谁也没有资格开口让他休息。秋爸爸在一堆仪器和管子中又熬了一天，病情一直不稳定，人已经完全陷入昏迷。医生过来看了看，走出病房把秋意叫到了一边。边南靠着墙盯着医生的背影，秋意一直没有说话，医生的声音很低。边南支着耳朵连蒙带猜地扫到了几句：衰竭、 ICU、 呼吸机。他猛地挺直了背，看着面对着他们这边的秋意。秋爸爸说过的话，边南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他知道秋爸爸不愿意抢救，什么插管、什么 ICU、 什么呼吸机的，他都不能接受。但秋意一直没有表态，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秋爸爸的意思，他始终没有说过。现在尽管谁都不愿意，还是走到了最后这一步。边南盯着秋意，他不知道自己希望秋意给医生怎样的答案，他心里乱成一团，已经快要没办法思考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